准我继续留下，我便留下你的心里，意乱如麻，力竭筋疲，依傍我好吗？再不需分真假，接受变化。

长相守，是我的脚步。黑漆漆的古镇边，是你的温柔。熙来时的清晨里，是我的哀愁。或许你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。人生难得在持续你相知的风里，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。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，孤单单的身影，孤寂寥的心情，永远的无缘的是我的双眼，永远的无缘的是我的双眼。 夕阳，留与你我温馨印象。谁不知竟跟你的天空似样，打开千扇窗，然后共度一个晚上，还发觉细看彼此太像，无人可解释如命里造假。谁像你？谁像你？还没有空幻想。笑笑说说想想，不经意一张，和我说一声早安。暖暖渗透的光，你但谁愿意望？凝望你，才是最好。无止境的跟你的心倾诉中，一起等住过，然后共度千个晚上，还说要永远都想靠泊，无人可解释命里做给我，谁像你？谁像你？能令我一生志想？笑笑说说想想，不经意一张，和我说一声早安。暖暖渗透的光，你但谁愿意望？才是最好看。笑笑说说想想，不经意一张，和我说一声早安。暖暖渗透的光，美但谁愿意望？凝望你，才是最好。 谁知道今夜你在哪里？谁知道今夜我在哪里？看见月亮叫我想起，想起你的情。月亮

念，随寂寞心窝，风中的记忆不断刺痛着我，美丽故事伤心结果。 Yeah.